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到了北京时间20: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的晚上，周末你在做什么呢？在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在周末才可以全球限量收听到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麦麦麦同学，你好。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2018年7月14号又到了一个周末跟大家相聚的日子里了。在工作日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啊，总之呢我还很想念你就对了。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这个忙碌手上的事儿忙完了没啊？因为我知道很多，尤其是呢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面啊，一忙啊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好像随手都可以拿起手机来处理点跟工作有关系的事情。在这里，你的好朋友麦麦提醒你，已经周六了，不妨让自己放松放松。好音乐在向你招手，好朋友在向你微笑。今天晚上要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认识更多像你一样喜欢收听我们电台节目、喜欢收听好音乐的朋友啊，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话，可以及时互动，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今天下午呢，我也给自己的周末安排了一点点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呢去我的好朋友的一个特别的空间里面来聊一聊关于呢平时生活当中收纳的话题。你在家里面啊是一个勤快的爱收拾的人吗？我们不用收纳这个词了，你是爱收拾的人吗？你是喜欢把物品摆得整洁有序的人吗？有的时候呢把物品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序啊，不光是呢看起来顺心，其实今天下午的聊天当中呢也分享到了，有的时候收纳不光是收纳自己的家和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多的是收纳你的心，你内在的对生活的态度，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像一个生活该有的样子。好了，今天晚上跟随 DJ 麦一起享受电波当中的好音乐，想听什么歌曲？最近有没有特别中意的调调呢？告诉我吧。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以， 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当中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去寻求一份答案，但是真正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的答案就是答案本人吗？就一定对吗？好像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都不同，自然想要获得的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啊，获得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最近非常非常喜欢很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喜欢哦，喜欢跟那种土地的关系，跟蓝天白云的关系，辽阔的土地，自然的气息，可以调动出我们最最原味、最最原始的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听听歌，享受一下周末该有的样子。21:30，你要听什么？

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是 来自 JJ 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为大家放送好音乐的同时，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正在上线中，你要点歌了没？ Coco 梦里看见你是我的 Superman， 帅气的脸，眼睛很会放电，是苦是甜你常在我心，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To create everything I've imagined, hearts without any hate, crying for change, causing a chain reaction. All the haters and fears cannot keep us down, 'cause we're here in a heartbeat, a beautiful sound. If they try to deny us, we'll silence us now. We just sing on Your ribcage, hey, something's changed. You're dancing face to face with a stranger. A moment of grace, you know that you're safe. And they just dropped the beat the moment you most needed it. You came in as a question until the music completed it. Me and you in the universe, moving the units and coming in hot. But in the grand scheme, what do we got? What we got is love, even when the sinners hate us. We cannot let them diminish or intimidate us. We sing out, we got the rhythm and the truth on our side. We cut through the divide and we do it with pride. Wake up!Generation of innovators enabled to patiently wait for change, 'cause change is what they've been afraid of. The malevolence can wait, raise the level of debate, celebrate, elevate. Love cannot be killed or set aside. Now fill the world with music, love, and pride. And love is love, is love, is love, is love, is love. Love make the world go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钟，在空中跟大家来一个甜蜜的美好的周末约会。我是麦麦麦同学，各位周末好， Happy Weekend。 好了，那看一看呢，正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的互动的朋友，今天呢是不是被大家这个刷刷刷，这个有点小瘫痪的感觉哈、啊？一个人呢会刷很多的样子啊，你们到底是几楼几楼？我好像也看不到，这个究竟是几点发的了？19:44是不是沙发归你啊？皮卡瑞和新岛的板凳归你了，以及呢？哎，他说呢，这是 Jim Summer， 他说呢，在21:25有一首日本的说唱，非常好听，歌名是什么呢？歌单在哪里查？叫做 Alone， 清水祥太哈。哎，这个麦冬古朵真的是一个爱帮助别人的好少年哈，好、哦、帮助了他。还有呢，同学想点傅龙飞的歌，说很想听他的歌曲就对了，点了这么多。总之呢，作为他的新粉呢，愿意支持他，第一眼就喜欢他了。没错，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呢，无论是喜欢一个歌手、艺人还是怎样，好看一个影视剧作品里面的演员，你会通过呢他的角色呀，或是他的人设，亦或是他本身的这种样子，或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气息等等啊，或是他的打扮、他的品味，然后让你一眼就喜欢上他。有的时候呢，对，喜欢偶像和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情愫啊，缘分是一个道理嘛，不需要呢太多太多的纠结啊，喜欢就是喜欢了，爱上就是爱上了。你说到的这位傅同学呢，刚好也是我的一个弟弟，也是我好朋友啊。对，他还蛮执着于把音乐做好，而且呢前前后后呢为音乐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他的歌曲好了。 I'm OK I'm OK， 送给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点播的你。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在新浪微博留言吧。 怎么选都不再听话，是算了吧，就这又放弃吧。你还好吗？再坚持这一次吧。我们向往的生活总会让人犯错，面对所有诱惑，到了最后变成自食其果。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总会让我无力摆脱。我错了，我从来都不在意，童话从开始就有结局，而我采取本领，我是很叛逆，但都知道不是我的问题，该死的大道理走下去，我不想就这样认命。 I'm OK I'm OK I'm OK。

就是你知道非常就是也生好啦，我知道。越说越觉得自己是一个都市年轻人，就对了。给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计划，让自己呢，在越忙碌的时刻越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好憧憬一下，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旅行，去寻找一下自己呢多年前想要去的地方，完成一下自己小小的梦想。好，寻宝，对不对？给自己一个探险的感觉啊。寻宝游戏，硬凹到这四个字就对了。生活里面到处都是宝，无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所活在的每一天的当下。 潇洒如我，最近却变得有点敏感，本想是收不到你讯息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满，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享受这份甜中微酸。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哦、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哦、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愿意马探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愿意马踏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独家宇宙，抱着你旁若无人，尽情舞动，我乐意 生活中最最快乐最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呢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无论呢你是在哪一个方面很有天分，或是呢怎么样啊，有自己的很独特的兴趣，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把自己的兴趣坚持到底之后呢，尤其是啊可以像很多比如说我们刚听到这许嵩同学啊，自己很爱音乐，然后呢把自己这个 写歌、做歌、玩音乐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职业啊，我觉得这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呢需要去思考和学习的。那许嵩同学刚说我乐意，同时呢这个今天也很特别，7月14号他的实体专辑寻宝游戏呢也正式的发行了，据说这次呢也是拍摄很特别哦，会在美国纽约及美国的西韩地区，然后呢封面呢拍摄在这个一号公路，我前段时间有去一号公路，哎，光阴似箭，我说的前段时间也是去年了，对啊，所以说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旅行计划非常重要，让自己呢找到很多自己可以完全全身心放松下来舒服的特别乐意的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在这些事情里面或许你会获得很多特别的灵感，然后呢让你投身在其他的一些创作呀，包括呢你的自己现有的一些工作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益处了。22:0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不要忘记继续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麦同学在等你。 质的追随。音乐那破旧放纵的再见，忘记掉落的汗水，原谅了区别，一层一层把我紧紧包围，我要让世界忘了谁。你的心事倒映在我的眉间，忘记的快乐都是些坏你们家 我是 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闪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皮卡瑞同学，他说呢，遇见你是偶然，喜欢你是注定，蹲下是为了跃起更高，对你的爱希望可以透过麦麦的电台传播给全世界。你要对你内心中的那个他告白吗？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之中，总有

It's complicated and stupid. Got my ass squeezed by sexy Cupid. Guess he wants to play, wants to play. I love game, I love game. 22:2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就在建伟大街14号北京的直播间，向全球正在透过网络的方式和正在路上在北京开车的朋友们，好，一并的问候大家周末好。不知道各位呢，周六这个周末呢，打算怎么来过哈？不知不觉呢，已经到了10:26了。你再不抓点时间，让自己的周末呢变得丰富一点，啊，多彩一点，多姿一点啊！我只能说，你还要等什么呢？等到明天晚上吗？啊，明天晚上我们节目10点才开始，你有很多的享受周末的时间，好不好？千万不要浪费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新浪微博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当中，哪些同学呢又后续的陆续的冒泡了？像刚刚那位Summer同学呢，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听的歌曲哈，然后呢，汤勺六六说以为今天是硕哥会来啊，我的好朋友硕哥呢前两天刚做了一个生日 party 啊，当然都是这个好朋友的聚会啊，然后呢我也去这个应邀出席参加了一下啊，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呢一起呢欢聚了一下啊，搞了一个主题，我们这主题的 party 是什么呢？就是希腊的男神女神造型主题，这照片我们都没发哈，什么时候你只要小喝两杯之后呢就发到网上去。然后还遇到了很多老朋友，差不多跟我有10多年没有见的刘耕宏大哥，刘耕宏同学啊，然后我们一聊起来说，耕宏你还记得差不多10多年前你发自己专辑的时候，可是我帮你主持的这个新专辑的歌友见面发布会，整个人都吓傻，对啊，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

你说相思赋予谁，明月妆台纤纤指，年华偶然谁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一不起双蛾眉，纤纤霓裳烟波上，几时今夜雨十年灯，我又在故年睡，一番番青春未尽有思意，此皎皎木叶缤纷霜雪醉，嗟呀呀昨日云髻青牡丹，独默默桃花又红人不归，你说相思赋予谁。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连放几首歌曲，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音乐的无缝隙的自由畅快的聆听。在新浪微博呢，有同学点播我们都被遗忘了这首歌曲，有的时候歌曲也会这样，人也会这样，会被人不小心的遗忘放在角落，很久不会想起。前几天呢，在麦家族的麦星群里面有人唱化身孤岛的鲸，突然就想到了这首歌曲，不知道今天晚上可以在节目里听到吗？ 怕快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

去一起。Hey boy， 要什么？这是什么？是什么？ Hey girl， 唱的什么？是坏啊，我没试过。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像啊。 什么吃什么？这首歌呢，真的不想在夜里面放给大家，送给大家听。但是呢，好像也是唱出了很多在晚上，一到了晚上，对不对？这月亮不出来呢，自己的这个小肚子啊，开始咕叽咕叽，有没有？越到了深夜的时候呢，就开始用网络搜一些，你知道，外卖的平台啦，美食的图片啦，是吧？深夜博主上线的一些视频啦。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深夜博主，只不过我还没有录视频。如果我要录了深夜博主的视频，我相信所有的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会被我深夜放毒所变胖。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23:05，给你这位网友古朵尔的点播。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背上了心，却还不清醒。 会唱的朋友，第二段准备哦。预备，走。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 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最后约定，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他说要说呢，最近喜欢听的调调，真的这么热的夏天，真的只想去海边逛逛，想面朝大海，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但是可以呢，在电台节目当中听到了一种想念大海的心情。这首阿妹的《听海》，就算是不用去海边，好像也能够感受到海的魅力。23:09，来自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播，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下线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23:10，你好，我的朋友，晚安，晚安，周末的晚上，你在忙些什么？有没有特别想约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未必一定要聊些什么，可以没有主题，没有计划，但是唯独不能缺少想念。 In a beautiful world, I wish I was special. You're so very special, but I'm a creep and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I want a perfect body, I want a perfect soul, I want you to know it is when I'm not around. You're so very special.I wish I was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You're so very special. shower special, but I'm a creep. I'm a widow.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I don't belong here. I don't belong.Here. Oh my radio star. 他躲在花园里沉思，穿起了花衣服，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他买了多余的匣子，捡起了 confidence，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你风干了，我可以见你了。他说，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然后再从你回忆根除。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在新浪微博这位奋斗吧小四儿小四儿同学来了，他说麦老大，我特别想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一首《醉夏》，就是你写的那首《醉夏》，送给麦星群的好朋友麦苗们，有什么祝福想对他们说吗？ 你深藏我脑海，在里面有多久的时间？是写给你的那张卡片，是否会偶尔的翻阅？ 翻阅。 你还习惯走在我的右手边，寻找离别感觉。你微笑的。 秋天。 这首歌曲的诞生是在2008年的六七月份的毕业季，我在毕业之后的某一个午后回到家中之后呢，拿起笔就写下了这首《最后一个夏天》，算是对自己的一部分的青春的美好时光的一个记忆和总结，同时呢也是一个小小的留存。嗯，最下好了，这首歌曲来自小四儿的同学的点播，送给你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加入听麦同学的电台，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就可以了。新岛同学说，我就是来问问，马上七月半了，我的七月上还有没有机会？我上周没有播七月上吗？而且你们总是点一些你知道很特别的歌曲就对了。说到呢，关于七月的应景歌，其实不光是七月七日晴啊，也有很多。 你吻过的泥沙，从手指间流走，要你去的白马，在大雨也留不下。看完一个童话，他们深深爱着，夏天开始了，我的等待了。你在哪里听谁在唱歌？是否也会忧愁了？站在冷风中，想起拥抱过的路口，有你记得，怕你记得，相爱会不会让你因此快乐？想知道你的心里辗转反侧，给谁安排一个幸福角色？是呢，我的爱会带着你的，是不是丢了？

对吗？但我相信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还是觉得说爱呢应该是要传统的说出来，去表达出来。很多同学在新浪微博呢经常会有一些私信给我的留言呢，来问我说，麦呀，你快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呢让我心爱的这个人注意到我，然后呢或是让他看到我对他的爱意和努力。我觉得其实就把自己经营好很重要。我下午刚去跟朋友分享了关于这个收纳的概念嘛，其实在很多的国家日本啊包括一些欧洲一些国家都会对这个收纳有非常非常深刻的研究。然后呢我觉得不光是女生，很多一说到收纳，很多人想到哎，这个比如说家里的这个阿姨啊或者自己妈妈是吧，姥姥都很干的事儿啊，收拾屋子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收纳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来的啊。再就是如果你把自己管理好收拾好，兴许呢你所欣赏的那个人他可以迅速地感受到你的与众不同和你的这种清清爽爽，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条有理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23:37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和你想说的话以及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每个周末跟我们在微博点点点。 From the gutter to the shutter, trimmed out in gold. Life bless my soul, God bless my mold. Nothing less than the best, so the rest is old. Don't wanna play chess, wanna lock and load. Wanna tax some toes, wanna send you home. It ain't about the pain, tell them what's my name. And you know started, so it's nothing that you can say to me. A product of where I grew up, and it's the newest slavery. People see you trying hard, like why you wanna play with me? I bring them heaters out, somebody better pray for me. Cause all I know is this money, I gotta have it. These suicidal thoughts getting bad, I'm getting madder. They say the good die young. I put the pedal to the metal, hit the gas, and I'm gone. Now I'm front line at the court, and I'm about to take a shot. I pull it up, cock it back, let it fly. Now I'm watching for the backboard. And when they say the world is yours, I just let them know that I'm just trying to score. And you know what the deal is. They try to lock me down, but they created a monster. I'm being down your block and nobody can stop us. Throw it at, talking all kinds of tough. While you sipping on your little bitty pick me up. Well, you say you like to play a little fish to cuff. But when the whistle pops, I'm gonna call you bluff. Words from a wise man. Never let him see your hand. In the end, I bet they all go understand. You can't stop what you can't see. Stand ahead, it's only me. So place your bet and go prepare for your defeat. I thought a new jacket said kick out your check. There's a brother over there wanna bounce your neck. Ain't you afraid of that? Watch you fade to black. And he goes. 没有你的电

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好了，到了23:55，今天的麦麦的周末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要跟各位说声晚安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里面跟我们持续三小时不停歇互动的每一位亲朋好友、亲们、麦苗亲们。好了，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我们在明天晚上还会相见，在10点钟，明天晚上的10点钟，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频率 FM97.4。等着你的 DJ 麦，那就祝你晚安喽 ，Say goodbye to you guys, see you tomorrow. Yeah. 装上汗头，我去脸上疲乏笑容，侵入往我的王国，侵入往我的魂魄，为我万苦不是自我，一种态度一个念头，先感觉深藏不露，对的人才懂，规则由我掌控，游戏就是生活，关卡如乱流，我自由穿梭，我拒绝再沉默，世界握在手中，等候一声令下转动，外酷就是态度，抛开伪装的束缚，提高声势不是主流，外酷就是态度，相信你也是信徒，站上自信的巅峰。装上汗头，我去脸上疲乏笑容，侵入往我的王国，侵入往我的魂魄，为我万苦不是自我，一种态度一个念头，先感觉深藏不露，对的人才懂，规则由我掌控，游戏就是生活。